为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卓越领导人金恒济先生逝世90周年，6月5号分别向他在平壤市江东郡烽火里的铜像和万景台的陵墓敬献了花圈。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的花圈摆放在金恒济先生的铜像和陵墓前。参加献花仪式的有党、国家和军队的负责干部、有党委员长、党内阁、武装力量机关、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干部、劳动群众和青少年学生。向金恒济先生的铜像和陵墓敬献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送的花圈后，群众团体、各省中央机关、革命学院、教育机关、平壤市党政权机关、企业和农场以各自的名义敬献了花圈。同一天，向平安北道朔州郡和慈江道中江郡的金恒济先生铜像也敬献了花圈和花束。